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：竹椅，演播：三生静水，第42集。你刚亲我了，三。冲击一过，温以凡再一细想，又觉得桑延说的这话不太对劲。如果他单说抱了一下，温以凡还觉得可能是真的，毕竟这行为的难度系数不大，但加上亲，温以凡觉得自己梦游起来把他打了一顿都比他说的这句话靠谱。这件事情你是不是说的稍微夸张了一些？温以凡声线细细的斟酌了一下用词。我可能只是梦游不小心撞到你身上了，然后有了一些肢体上的触碰。 哦，你的意思就是我故意往你身上泼脏水？ 桑延语气悠悠的直接戳破。 我不是这个意思。 温亦凡立刻道。 我也不是要指责你。 桑延碎发散落在额前，神色松散说道， 但我现在是被占了便宜的那一方，你总不能这么反咬我一口吧？ 温以凡完全没有记忆，此时有一种极其浓郁的哑巴吃黄连的感觉，他觉得这话实在不合理，没有忍住说道， 既然有这种事情，你怎么没有跟我说过？ 怎么没有？但你不都说了是特殊情况吗？我呢也不是这么小心眼的人。 这话让温以凡稍微愣了一下，回想起从赵云东那儿回来的第二天早上，醒来后收到桑延那个莫名其妙的竖大拇指的表情，温以凡沉默下来，也开始怀疑自我了。桑延很欠的补刀， 不过这算什么 啊？ 温以凡抬头， 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游。 桑延拖着腔调又吐了一个字出来。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 温以凡忍了忍还是说道。 说。 桑延刚说这个情况的时候，温以凡就想问这个问题了，但又觉得这个问题很尴尬，会把现在的局面推到一个更尴尬的境地，所以温以凡忍着不提，但这会儿还是被桑延这态度逼得憋不住了。 我亲你哪儿了？ 桑延神色一顿，暧昧似乎顺着这话融于空气中，抽丝剥茧的发酵扩散开来。话一出口，温以凡也有些后悔了，但说出的话就如同泼出的水，也无法收回。他的大脑绷成一条线，视线却平和地放在桑延的身上，装作在耐心等待的模样。桑延抬睫，随意地指了指自己右唇角的位置。 怎么？ 你指的这个位置，以咱俩的身高差，我应该是碰不到的。 温以凡停了两秒，没法再说出那个词，改口道。桑延直勾勾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而后宽宏大量般地说道， 行吧，不承认也没事儿。 温以凡突然站起来， 不然 啊？ 桑延抬头，下一刻温以凡又冒出了一句， 咱俩暗箭重演一下。 你想借此占我第二次便宜啊？ 桑延笑了，温以凡好脾气地说道， 我不会碰到你的，我只是觉得你说的这个可能性有点低，想证实一下。 这样的话，接下来你住在这里的时候，也能觉得自己的人身安全是有保障的。你能稍微站起来一会儿吗？ 温以凡看桑岩，桑岩靠在沙发背上，稍稍仰头，自顾自地瞧了他半晌。 他倒也没有多说什么，把手机搁到一边，似是妥协般地站了起来。 两人的处境在一瞬间颠倒，桑岩比他高了差不多一个头，他的脑袋恰好能到他下颚的位置。顺着桑岩的举动，温一凡的目光从下往上，看他从低头变成了仰头。 这角度，看着根本触碰不到桑岩所说的位置啊。对吧？ 温一凡盯着他的唇角，立刻松了口气。 我根本没法碰到，所以是不是哪有误会？这除非是我踮脚，或者是你低头。 温以凡边说边抬眼撞入了桑岩的目光，他表情微正，才发现两人的距离在不知不觉间拉近了，场面静止，仿佛下一秒眼前的男人就要顺着他所说的那般低下头。温以凡别开视线，心跳莫名快了些，他抿了抿唇，往后退了一步，没有再纠结于此。 不过这也只是我的猜测。 桑岩眸色乌黑，像是外头漫长无垠的夜。 你确实也没有骗我的理由，虽然这行为是我不可控的，但我还是要跟你道声歉。 温以凡想了想，认真地说道， 以后如果还有这种事儿，你直接给我来一拳就行了。 啊？ 保护好自己。 温一凡憋了半天提醒道。扔下那一连串话之后，温一凡便回了房间。他关上门，靠着门板站着，思考了一会儿自己刚刚都胡说了些什么。一一捋顺，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之后，温以凡才回过神往里走。他躺到床上，盯着天花板，想着桑岩刚刚指的位置，似乎是他那梨窝的位置。 唉，不会是真的吧？ 可他大学四年梦游了那么多次，也没有听哪个舍友说过他梦游会主动做出抱人亲人的举动呀。但温以凡以前确实也非常喜欢桑岩的那个梨窝。温以凡这会儿也不怎么肯定了，他觉得自己的脑子就像是浆糊一样糊成一团又一团，什么都思考不清。良久后，温以凡猛地坐了起来，搬起梳妆台前的椅子放到房门前。接下来几天，温以凡每天醒来的第一反应就是看看椅子还在不在原来的位置。就这么紧张了一段时间，确定没有什么异常，他的精神才放松下来。虽不能证实桑岩说的话是真是假，但温以凡总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。见到桑岩的时候，心里总有几丝不知名的心虚和尴尬在徘徊，导致温以凡觉得比起从前跟桑岩相处起来好像多了一点怪异。但桑岩仿若压根不在意，像没有发生任何事儿一样，情绪没有丝毫异样，也因此温以凡不好表现得太过在意。他只希望自己不会再梦游，也不会再做出相同甚至更夸张的行为。临近清明节那周，温以凡提前跟主任调了休。前一天晚上，不知怎的，温以凡怎么都睡不着，干脆找了好几部恐怖片，连着看了一整晚，直到天快亮了，他才迷迷糊糊地睡去。但睡了不到两小时，又自然醒来。温以凡爬起来洗漱，翻出衣柜里的黑卫衣，出了房间。他起得比往常早得多，桑岩应该是还在睡觉， 此时客厅空无一人，外头是阴天，房子的光线显得暗沉。温以凡没有什么胃口，只从冰箱里拿了盒牛奶，很快出了门。查了查路线，他坐上附近的公交车，去往南吴郊区的墓园。前几次温以凡都是跟着赵元东，亦或者是大伯和奶奶一块来的，那时候都是直接被他们开车送过去，这还是他头一回自己坐车过来。位置离市区还挺远，坐公交往返要四五个小时，下了车之后还得走大约一公里的路。这片区域周围在施工，道路坑坑洼洼的，没有专门的停车位，所以车也停得乱七八糟。温以凡顺着手机地图指示的方向走，到墓园后，温以凡做了简单的登记，而后进了骨灰堂。走廊漫长到像是没有尽头，两侧看过去是高高的长排柜子，装着数不清的逝者的灵魂。温以凡沉默地走着，直到其中一排停了下来。他走了进去，仔细地找到温良哲三个字，距离上一次来见他也忘了过了多少岁月。温以凡盯着名字看了好半天，才轻声喊道：爸爸，霜降回来了。是得不到任何回应的呼唤。那时候温以凡总觉得不敢相信，明明前些时候还活生生的人，为什么突然就变成了冷冰冰的尸体？那个高高壮壮的父亲不知是被施了什么魔法，被缩小化，装进了这个小小的盒子，从此再也不会说话。温以凡总感觉是一场梦，醒来就没事了，可这噩梦一直持续着，无论怎么挣扎都没法醒来。温以凡站在原地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什么话都没说。某一个瞬间，他的眼皮动了动，突然察觉到灵牌上的灰尘跟隔壁的灵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看起来是很久没有人来探望了。赵元东有了新家庭，时间长了也许就几年才来一回，奶奶跟大伯一家都在北隅住着，大概也不会特地因这个事儿赶过来。温良哲的笑容被刻在牌位上，永远定格在那一刻，不会再有任何情绪。温以凡的眼眶渐渐发红，他用力眨了眨眼，伸手把灰尘一点点擦干净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